我们注意看哪些方面表现出它的正式性。Okay, start with the first paragraph, Cindy, please. Okay. Dear Mr. and Mrs. Cooper, I enclose details of your travel arrangements for your journey to Paris. A company car will arrive at your house at 8 a.m. to take you to the airport. The driver will have your tickets.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your passports. Good. 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正式性从哪一句就开始呢？从开始 Dear Mr. and Mrs. Cooper. Cooper 是他们的 last name or family name, 他们的姓。如果一开始称呼 Dear Mr. and Mrs. Cooper, 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公函式的信，我们把它叫做 business letter。Business letter 就是商务信件。我们上一课文中就 text A 里边，我们把它称作什么呢？ Personal letter or private letter， right？ 就是朋友之间的、个人的、私人的信件。所以那个开始就是 Dear Anne， 就称呼对方的名字。如果我给 Cindy 写封信，我说 Dear Cindy， 就这样写，就不用称呼 Cindy， 或者是 Miss。Your last name, Cindy? MacDonald. Oh, dear Miss MacDonald. 就是我这样说，那我就是一个陌生人，要和 Cindy 谈一些 business， 谈一些正式的业务。如果说 dear Mr. and Mrs. Cooper， 我们立即感觉到这是一次正式的信件。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信件是由谁发出来，是做什么的呢？ I enclose， 我在信中附上的是什么呢？Details of your travel arrangement. Mr. and Mrs. Cooper 要到哪里去呢？ They are going to Paris. 所以他由这个旅行社给他安排他们到巴黎旅行的全部的行程。A company car will arrive at your house at 8 a.m. to take you to the airport. 从离家出走一直到机场，最后接机，公司都给他安排得很周到。The driver will have your tickets. 他们的机票是旅行社代买的，所以 driver 司机带去机票 will have your tickets. 因为是到 airport， 所以这里没有讲 plane tickets. Will have your tickets 就是司机带去你们的机票。这里的 tickets 不用专门指，就知道到机场的 tickets 就是飞机票。所以要提醒他们的是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your passports， 这是他们到巴黎旅行最重要的个人证件。 The next paragraph, please. The plane leaves at 9:30 a.m. and check-in time is at 8:30. The flight to Paris will take an hour and a half.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pany will meet you at the airport. He will take you to your hotel in the city center. 那旅行社把他们安排在什么地方住呢？到了巴黎 The city center， 市中心居住，就他们的那个 hotel is in the city center。 整个这一段呢和上面一段连起来，告诉他们怎么送到机场，怎么又在巴黎接他们，安顿下他们住。 They make the arrangements of the travel arrangement of the travel from perhaps from LondonTo Paris. Right. I guess it's from London. 我们假设他是从英国出发，从英国机场到巴黎，从伦敦机场到巴黎机场，这两地的安排接送，整个信件就包括了。Okay, we look at the last paragraph. We hope these arrangements are satisfactory to you and that you both have a pleasant journey. Okay, good. We hope these arrangements are satisfactory to you.这样安排会是你们满意的。We hope these arrangements are satisfactory to you and that you both and that and we hope that you both have a pleasant journey. 是非常礼貌的，很正式的，旅行社向客户或者旅游者做的一个旅行的祝福，或者是一个礼貌性的结束语。我们说整个这个 letter是个 business letter, talking about business. 他们负责 Mr. and Mrs. Cooper 夫妇两个人的飞行时间，他们并不管太多的。They don't seem to care much about the travel. travel details, say in Paris, where to go, how to look at now. Yeah, what to see, the sightseeing.、 Mm-hmm. Yeah. 我们这里没有涉及在巴黎观光旅游的细节，而只是从伦敦到巴黎的飞行安排。这样一段的 travel, 一般旅行社也接。我们现在有时候国内的旅行社也开始做这样的，就是负责你的接送、机票和住宿安排。但是呢，其他的部分呢 ，you are free to choose your own places to go. Right. Some people like to do their touring on their own. Touring on their own, 自助旅游。Touring on their own, 他们自己。如果旅行社帮助订了机票，帮助订了酒店，因为这两项呢，能节省很多精力，也节省很多经费，那么你剩下的自己玩呢，就很愉快了。这就为什么他说 ,We hope these arrangements are satisfactory to you, and that you both have a pleasant journey. 我们看一看落款 ,Yours sincerely, 逗号 ,Henry Smith,Henry Smith must be a person working in travel agency, right? Right. Travel agency, 旅行社。Henry Smith, 他自己署名呢，也署的是全称。我们记得上一封信里边光署了一个 David。如果我给 Cindy 写信，我就署一个 Ginger。That's enough. 这里呢 ,Henry Smith, 名和姓都注明，这就是 business letter 必须做到的。用全称署名。还有一点，就上次我们结束的时候看到是 sincerely yours， 这里呢 yours sincerely， they are the same， right？ They're the same. I usually use sincerely yours， and I use sometimes just only sincerely or only yours。 Oh， do you？ Okay， I've never used that。 Okay， sometimes I just say sincerely。 Oh, great.、Mm-hmm. 我们说这个 sincerely yours 和yours sincerely 一样不一样呢？心里说完全一样，取决于你喜欢哪一种。这两个没有什么区别。Sincerely yours, yours sincerely. 但是有区别的是什么呢？比如 Cindy 写信，一般就写 sincerely, 逗号 Cindy 就行了。而我说我有时候写时候呢写 yours， yours 显得非常的 friendly， more friendly or a little bit closer relationship， yours， right， exactly， 显得不够、mm-hmm. 那个 sincerely 正式一些， yours 呢就显得更亲热一些。 And if it's not for business letter、 mm-hmm. 如果不是 business letter， 不是商务公函的话，我们一般也不太写 sincerely， 也不太写 yours， we have a common word fromOr you can even say... From. Or you say love. Love, yeah. Right. Yeah. 比如说 from, 谁写给你的，或者呢我们有时候写一个 love, 爱你的谁谁谁、 yeah. 朋友之间、亲戚之间那个家庭成员之间都可以用这个词。这个词是博爱式的 love、 right. 爱你的或者是喜欢你的或者是就是一个非常亲热的形式。 Right, the love though, you do have to be careful if you're a woman and the other person is a man and he's single. Okay. Just say love. Oh, okay. 我们说是亲人之间朋友之间，如果你的朋友是一个比如说和你是异性的是单身的，你要注意不要引起歧义，这个 love 有时候也不能太随便用。但是我们收到的 love， 比如我收到的 love、mm-hmm. 一般就是很多女性的朋友啊、 right. 家庭成员 family,、yeah. right, 家庭成员呀、mm-hmm. love。 OK、我们今天就谈这些，希望大家对英文的书信有一定的了解。 OK,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Thanks everybody, see you next time.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同时呢，我也感谢您再一次光临我们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请我负责接待工作的严师傅和您聊一聊他学习英语的体会。今天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严师傅的故事。那么严师傅，上一次节目当中呢，您谈到就是说您的英语学习呢可以说是从被动开始的哈，是为了督促儿子。那现在呢，他已经成为您生活的一部分。从英语学习当中您获得了哪些乐趣呢？ 对于这个上岁数的人来说吧，他这个就是小孩为什么每天高兴呢？因为他天天都觉得新鲜的东西啊。你比如说这个蓝天呀、绿树啊，一虫一草一木，一个小虫一个小麻雀，他看着都新鲜。人岁数大了，好像很多事都经历了，